舍恋，诉不完人间恩怨，世世代代都是缘，流着相同的血，喝着相同的水，这条路漫漫又长远。 经典歌曲啊，来自周杰伦的发如雪，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所有听众来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给我进行实时互动啊，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。今天早上的央视新闻，巴塞罗那发生恐怖袭击，货车疯狂撞人，已致13人死亡。当地时间的8月17号，西班牙巴塞罗那一货车冲撞兰布拉大道附近人群，导致至少13人死亡，100人受伤。 事发地位于市中心，是著名的旅游胜地。当地警方将事件定为恐怖袭击，已逮捕两名嫌疑人。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布制造袭击事件。据中国驻巴塞罗那总统发布的最新消息，有一名香港游客受轻伤。这里是音乐留声机，欢迎所有听众来点歌吧，关注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，点击下面的听主播来点一首你喜欢听的歌曲吧。

这首歌来自听众乏味的点歌啊，他说点一首我一直在路上，让所有等着收快递的别催了，我一直都在马路上，马上就到哈。嗯，也是哈，如果等着收快递或者说等着收外卖的听众呢，一定要有耐心的等一等哈，他们也是很辛苦的。嗯，有一句歌词，春天里百花香，嗯，夏日里呢雷声亮。对啊，预报啊，今天还是有雷阵雨啊，也请所有听众出门记得做好准备。秋天里呢，嗯，收获忙，今天已经是8月18号了哈，已经都立秋了，那么到9月份10月份呢又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了。